第152集，深度催眠。除夕当天，仁义安排好中队的事，就驱车前往医院接他爸。到了医院，他向前台说明来意，便直奔病房。他来过很多次，早已经很熟悉了。走到一半，他突然撞上一个人，正是之前接待过他好几次的彭医生。 陈队长，你电话里不是说要4-5点才能到吗？ 哦，我提前忙完了，就早点过来，我怕晚了堵车。 要不你先坐一会儿，护士可能正在给老队长清洗。 白天？ 好像是。您坐一会儿就行。 好，那我先上个厕所。 啊，走廊尽头左拐。 仁义用完洗手间，推门走了出来。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，窗户下面就是停车场。当仁义经过窗户时，很随意地想看看这里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车，但一个正在穿过停车场的背影却吸引他的注意力。那个背影看起来实在有些眼熟，仁义顿住脚步仔细看去。这里楼层不高，他又是双 5.2 的视力，当那个人转身去开车门时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龚应贤的心理医生庞贝博士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不过想了想，这个医院是龚应贤参股的，庞贝博士在这里出现也很正常。仁义也没多想，转身就往他爸的病房走去。当他走到病房时，正好有护士从里面出来。 姐，里面清洗完了吗？ 啊，完事儿了，可以进去了。 仁义推门进去了，任向荣正坐在椅子里晒太阳，听到声音，他转过头来，有些惊讶地说：“ 你怎么来了？ 今天除夕啊，我接你去中队过年。” 任意在心里苦笑，昨天刚刚打过电话，他爸今天就忘了。 哦，要过年了。哎呀，怎么就过年了呢？这一年年的太快了。 今年来了好多战士家属，可热闹了。 任意收拾起他爸的日用品。 过年，你妈呢？买菜去了。 仁义拿上他爸的东西，推着轮椅出了病房。彭医生马上领着两个男护工过来了。 哎，任队长，我们来就好了，我们把老队长送上车。 谢谢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。 仁义和彭医生握了握手，把他爸放在这里，他真的安心和省心了太多。 哎呦，这都是应该的，你们好好过年，过完年随时回来，这里什么时候都有人。 好的，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。 一路上，任向荣都沉默地看着窗外。他爸发病的时候什么样的表现都有，有歇斯底里的，有欢天喜地的，有伤怀茫然的，也有这样沉默寡言的。他已经习惯了，他用轻松的语气问道： 老任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 任向荣没说话。 我看你在医院这几个月伙食挺好吧，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我就不行了，食堂再好吃天天吃也吃腻了。 任向荣转过脸来很认真地问： 你妈今天包什么馅的饺子？ 肯定有韭菜和白菜这两样，你不喜欢吃韭菜，我不喜欢吃白菜，今天可能会放点皮皮虾。 皮皮虾是什么东西啊？ 虾米。 哦，那得找吴大姐，不是，找他家小吴买。孤儿寡母本来就不容易，他又病了，咱们得经常照顾他生意。 仁义愣住了，他爸发病的时候记忆跳跃毫无规律，以为他还在上学也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有一个年份是他爸从来不会回去的，那就是19年前。因为19年前他爸经历了人生中最煎熬的一年，那一年他一夕间失去了4个战友，自己被掩埋在废墟下8天7夜，九死一生。不知道是不是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，他爸的记忆从来不去那一年，可是刚刚说的那段话正是19年前。吴大姐是当年一个菜市场的个体户，以卖海干货为生，小吴是他的儿子，也是他童年玩伴之一。19年前，吴大姐突然生病住院，还在上初中的小吴辍学去替他摆摊， 他本来并不会对别人家的事记忆那么深，可偏偏是那一年，同样是他们整个家最煎熬的一年，发生了太多事都令他印象深刻。仁义看了任向荣一眼， 爸，你腿好点没有？ 宝生化工厂爆炸案，他爸伤了腿，为老年之后的行动不便埋下了祸根。他想知道他爸现在的记忆是在爆炸前还是在爆炸后。那是一段很残酷的记忆，他爸在清醒状态下可以很平静的回忆，但如果是现在，对他爸来说，爆炸案才过去没多久，那对他的情绪影响会非常大。 哎，怎么都回不到从前了。 任意听着心里一沉，立刻变得小心翼翼。 会好的，医生都说会好的。 不会好的，有些伤是不会好的，就像人死了就不能再回来。 任意看着他爸难过的样子，心里也十分难受。前段日子他确实有一股想要找人倾诉的冲动，而唯一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又与他最亲近的只有自己的父亲。可他最终没敢去，他既不想让他爸担心，也不想让他爸过多的回忆当年失去战友的痛苦，可他爸却偏偏回到了那一年。见着前面开始堵车了，任意从他爸的包里翻出一个眼罩。 爸，你把椅子放下睡一觉来。 通常睡一觉他爸的状态就能转换，任向荣也似乎是真的累了，放下椅背戴上眼罩很快就睡着了。听着那均匀的鼾声，任意才松了一口气。他也不着急回中队，就慢慢的平稳的开着。回到中队天都快黑了，几个战士过来帮他把他爸放到了轮椅上，他爸这才醒过来，有些茫然地打量着中队。曲阳波走了过来，笑着弯下腰。 任叔叔，路上累没累着？饿不饿？ 任向荣看了曲阳波一会儿，恍然道： 哎呀，小曲啊。 哎，是啊，是我。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。你爸怎么样？听说前段时间做了手术。 小手术，挺好的。您看着也挺好的。 还行。哎，你结婚没有啊？ 神意都没结，我不着急。 滚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爸，你别听他的，这小子甜言蜜语花得很，女朋友都不知道换了几个了。 哎，你不要玷污我的名誉啊，我告诉你。看您气色真好，听司火说都养胖了。 是啊，胖了8斤啊。那个医院啊吃得好。 嗯，胖点没事儿，不超标就行。你现在就特标准。 哎，怎么就到中队来了？ 任向荣看着中队的宿舍楼，懊恼地摇摇头。 哎呦，这脑子一天比一天不好使。 谁说的？医生都说治疗有效，说你脑子比以前好使了呢。 可能吧，反正他们总让我玩一会儿游戏，做一些手工，好像是比以前做得好了。 你要病我们能不能凑一桌麻将啊？ 打麻将活动手指，特别健脑。 有麻将？嗯，我正学呢。 中队里此时非常热闹，有部分战士回家过年去了，但有许多留守的战士的亲属从外地赶来中队过集体年。刚一踏进中队大楼，就听着满楼的饭菜飘香和欢声笑语。任意把他爸推进会客厅，立刻受到了热烈欢迎。他爸也很兴奋，他许久没有受到这么多拥戴了。几十号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完了年夜饭，就围在一起看春晚。过了10点，任向荣看起来明显有些困了。 老任，你先去我宿舍休息一下，晚上吃饺子，我给你送过去怎么样？ 好啊。 几人合力把任向荣抬进了任意宿舍，任意给他盖好被子，然后倒了杯水。 来，先喝点水。 哎，热闹是热闹，就是有点累。 你是好久没见过这么多人了吧？没事儿，你好好休息，你想热闹随时都有。 好，彭博士说了，要多跟人交流，越热闹越好。 彭博士？彭医生拿到博士学位了？ 不是彭，是庞啊，一个国外的医生，混血的。 庞贝博士，你见过他？ 他不是医生吗？ 他不是你的主治医生啊。 仁义感到有些奇怪，最开始龚应贤给他爸配备的医疗团队里肯定没有庞贝博士。阿尔兹海默症是神经系统病理性变化的疾病，心理医生作用不大，怎么庞贝博士会参加他爸的治疗呢？至少他是完全不知道的。 好几个医生，哎呀，我也糊涂了。反正啊，他来找我聊过几次。 今天也聊了？ 今天我忘了。今天他来过吗？ 他都找你聊什么？ 他说要帮助我回忆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，这样有助于刺激我的记忆神经处于活跃状态。 仁义心里充满了疑惑，庞贝博士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参与他爸的治疗，也许是出于科研目的，不过一般医院都会提前告诉他呀。 他老是问我19年前那两个跟公家有关的案子。 仁义手上的动作顿住了。龚应贤曾经跟他提过，可能会对他爸运用一些记忆回溯法，看能不能想起当年火灾的一些细节，他也同意了，在不伤害他爸的前提之下。但是那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，如果要做记忆回溯的话，也应该通知他才对啊，毕竟他们之前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与他沟通 啊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下次就拒绝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也不太愿意回忆，你能记起来的都告诉我了。 可能吧，但是他问的问题总让我感觉还有很多我没想起来的。 比如呢？ 比如什么面具、面罩。他还给我看了个奇奇怪怪的面具。 他问你面具？ 是啊，我真不记得什么面具。当年报纸上写过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反正我感觉我做了几次梦，那梦啊就跟真的一样，好像是真的回到了当年的火场。哎， 仁义的面色越来越沉。做梦，龚应贤曾经说过，深度催眠的感觉，醒来之后就像做了一场极其逼真的梦。而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人会经常回忆起催眠中的内容，容易混淆现实，变得恍惚。难道不，不可能，庞贝博士怎么会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对他爸进行深度催眠？那是违法的呀。他们每一步的医疗方案都和他沟通，让他签字。签字。仁义身体骤冷，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。